又回来了。剛才讲到这些超级英雄电影，讲蜘蛛侠，讲 Spider-Man， 当然也不能够不谈，就是即近年是非常之红的另外一些很重要的人物， Iron Man， 这个美国队长啊咁样嘅。 Paul 就特别想提到呢，是即最新的一集，即应该上年是吧， 上年 上年啊，这个 Silver War 英雄内战啊，里面两阵对决一些大场面，同埋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信息，到底是啲乜咧？咁样系吓。 我谂呢一套系亦都系比较厉害嘅，系即系 厉害嘅意思系 CG， 即系场面打斗场面，即系男仔中意啦，因为剧情咧。 我谂呢两样都系。都拍得幾好嘅，係啦，咁即係我諗不得不提就係最經典，即係我諗而家納入咗大家心裏面，即係我諗除咗係超級英雄電影，或者已經係喺好多電影裏面，竟然可以有咁多嘅角色係一齊去一個打鬥，亦都拍得係非常之悦目啦，係啦，咁好多唔同角色嘅特質都表現到出嚟啦，咁亦都比較令人係感到比較。即係印象深刻咧，就係其實好多角色大部分都係冇特別嘅一個超能力嘅，即係唔似超人咁天生就識飛，跟住又隻眼識放光咁樣。而譬如好多譬如美國隊長都好咧，用極都係用個盾牌去飛嘅啫，係啦。咁但係即係神奇嘅地方就係個盾牌點都可以飛翻嚟啦，係啦。咁就 佢哋每個都有自己嘅人性嘅弱點，又或者特質啦，應該咁講。 係啦，咁亦都當中有遇到佢哋一啲嘅即係叫遇到一啲陰暗面啊。或者是要抉擇的地方啊等等，是啦。但是譬如我們在今次即或者最近這兩套美國隊長二和三呢，都是有牽涉到一些政治一些元素在這裡，是啦，即連他們的即是導演呢，就是一個羅素兄弟呢，都有說過其實他們是很刻意去將一些政治的一些意念去放進去的，是啦，即因為他就覺得英雄是一種的方式啦，去講故事啦，係啦，咁就即係亦都係令我哋咧，即係睇嘅時候咧有啲距離啊，即係有啲距離感，咁但係亦都係可以去接觸透過英雄嘅遇到嘅故事，去接觸翻原來我哋生活裡面都會遇到一啲類似嘅議題咁樣，係啦，咁就所以譬如喺美國隊長其實點解要講二同三咧？就是、二裡面咧係講一個。叫監控國家的一個概念，即是在美國隊長二呢，是即是當時一個大家應該還記得的印象，就是有單眼的神盾局局長，是吧 ?Nick Fury。咁就佢嗰陣時有一個計劃，係啦，咁其實呢就好簡單，就係、是、送三架即係啲超級航空母艦上天，跟住呢就有好多支炮咁對準住全個地球嘅人。係啦，咁總之有邊個係恐怖分子呢，就射死佢。 先發制人。 先發制人射死佢，咁就唔使驚有恐怖襲擊啦，咁樣。係啦。 咁就冇罪案啦。 係啦，咁就冇罪案啦，因為已經即係 Zero crime。 係啦，即係消滅喺萌芽狀態，即係喺個共產黨術語嚟講。係啦，咁就即係但係當時美國即係當時啊 ，Nick Fury 咧有提到一個故事嘅，就係點解佢即係佢要推行呢樣嘢咧？就係即係佢當時佢講翻佢嘅爺爺，即係係做一部，譬如做一啲即係好耐之前啦，六七十年代咁，有啲可能做一類似保安咁樣樣，咁但係咧佢就會。在個袋度咧會帶住支槍嘅，咁就譬如遇到啲流民嘅時候，佢就攞支槍嚟保護自己。咁個概念亦都一樣，咁即係呢咁多支槍個天道咧，其實就亦都係保護即係人民啦，係啦，即係免受一啲恐襲或者係襲擊啦咁樣。咁但係 可以講理解為係理想主義嘅一種嘅追求。 係啦，即係一種或者一種 或者善良意願。 係啦，即係一種國家監控一種當權者就話其實我都係為你好嘅啫，或者為咗呢個國家嘅安全係啦呢個。是非常之有需要的，即是一地兩檢是很有需要的，是的，即是这个即是有一个共，即是譬如拿住共产这个解放军去看守住这个地方，即是拎住武器入来都是有需要的这样。咁但是即是美国队长也都提到一样，我们即是经常会提到的，其实民主或者自由最重要就是一个免于恐惧的自由。是的，咁即是他都質疑就係、是、咁，依個係咪一個真正嘅自由呢？即係當頭上面有 有支槍喺度嘅， 個個都俾人哋扛住把刀喺度頸度， 有支槍喺度，咁大家個生活仲有咩意義，有咩樂趣喺度咧？咁樣係啦，咁亦都即係喺《美國隊長二》就最終即係呢幾架航空母艦就即係爆炸就打冧咗，就跌咗落海啦，係啦，咁亦都去到第三集嘅即係去到內戰嘅時候咧，其實內戰呢一個故事咧。是更加政治的，是的，就是 絕對是，絕對是， 是的，他的，就是出現其實就源自漫畫，其實就是在911的恐怖襲擊之後所就是寫的，那當時呢，美國發生什麼事呢，就喬治布殊，就是總統，那就當時其實在911之後就簽署了一個叫愛國者法案，是的，那就是全名就很長了，是的，那但原來呢，他整個很有趣就是每個大即英文字母縮寫咧，就係愛國者嘅英文嚟嘅，係啦。咁佢個內容咧，就係對國民一個監控啦，即係以防止恐怖主義為目的，跟住就加呢個警權啊，係啦。咁又准許警察可以搜索呢個電話啊、email 啊、等等醫療啊、財務啊等等嘅記錄啊，咁樣亦都係即係加強一啲即係移民嘅一個監控啊等等。 係個代價係咪就係個人私隱嘅犧牲咧？ 冇錯，亦都係當時都面對住即係美國面對住好大嘅反對啦，係啦。咁亦都喺呢一個嘅參議院裏面過唔到啦。係啦，咁就亦都最嬲尾咧，係修改咗一啲部分嘅內容嘅，係啦，即係禁止咗一啲電話嘅監控啊。咁就個結果嗰個法案咧就改咗，叫做美國自由法案，係啦。咁咧亦都非常係啦，非常有趣嘅，係啦，即係佢全名大家可以揾翻個資料啦。 你講緊現實 嚟噶，現實嚟噶，係啊，現實嚟噶。咁就最佢個名最嬲尾咧，每個字抽出嚟咧就係 USA Freedom Act， 哦， 係啦，咁就以自由去取代咗愛國者，係非常之有趣嘅，即係呢個我講緊現實啦，唔已經係跳出咗 國之本， 係啦，跳出咗嗰個即係故事，但係去翻個故事裡面咧就係、是。即係當即係有一啲發生咗一啲事件啦，即係導致美國即係一啲超級英雄受到質疑啦，即係究竟係咪佢哋有無限嘅權力，中意做乜就做乜，中意去出任務就出任務咧？ 佢哋因為曾經係去做好事，去救人拯救，即係或者係去滅罪拯救人類嘅同時咧，就錯手地係令到好多人係被犧牲， 或者即係令到有啲城市係破壞啊咁樣。 政府就思考佢係咪應該要開始進行監管。 係啦，咁就。美國隊長就是一個很自由主義啦，係啦，亦都即係佢經歷過就啱啱即係經歷過好多支槍扛住，咁就覺得係政府其實係唔可信嘅，係啦，即係當佢哋嘅決定要取決於即係政府或者喺電影裡面就聯合國啦，係啦，咁就但亦都係一個冇一個保障嘅，咁但係即係 Iron Man 亦都經歷咗好多自己即係可能好任意妄為啊，咁就想攞翻即係民眾嘅信任，所以佢就係、是。希望係簽呢個條約，咁就即係受到一個監管，咁獲得翻即係人民嘅信任咁。 所以就分咗兩個陣營嚇。不過編劇我覺得係刻意地借用呢啲人格特質，即係嗰啲超級英雄嘅人格特質，係去製造矛盾嘅。 係， 你會以為本來應該係一個風流倜傥或者好不羈嘅 Iron Man 咧，應該就唔會接受政府呢啲嘅監管，應該反而佢係走去嗰個陣營，就有反對呢啲咁樣嘅即係規管超級英雄如何或者幾時使用呢、這個。超能力的一個法案，但是反而今次呢就是這個因為是在美軍那裡是 去,、就是、去培訓出來或者是去造就出來的一個的美國隊長反而就 去不贊成這件事， 是 但是當然大家也知道你也可以說那個矛盾有趣之處就是美國的立國的自由或者是精神就很強調就是人民、啊、就是那個個人的自由的行使、啊、也是很不相信或者甚至乎根本就是質疑政府巨大的權力，政府權力越大反而公民個別公民的權利自由就反而越是會被剝奪或者是將它對立起上來。 是 是，所以即係亦都對應翻咧，就係、是、過去即係喺喬治布殊嘅年代咧，即、就、係、是、美國做一個世界警察嘅角色。咁、跟住咧就即係退，即、就、係、是、叫奧巴馬上場之後咧，就開始呢個角色就淡化咗啦。即係唔係亦都有一個其實當你做一個世界警察，即、就、係、是、其實究竟嗰個準則喺邊度，亦都係自己去決定係啦。即係、就是、變咗一個係咪另外一種極權咧？即、就、係、是、當你去唔同嘅國家派兵而去攻打人哋嘅國家嘅時候，係啦，咁亦都即係我諗喺翻而家香港，即係或者而家個世界就係，譬如大家都好害怕呢個中國係崛起咁樣樣，係啦，都買佢怕。但係即係呢一種嘅不斷嘅擴張，即係或者一種經濟嘅擴張啦，對即係自然嘅一個破壞，係唔係即係值得繼續咁樣做落去咧？而我哋係咪要盲目去即係成日好多即係？成日我自己的可能父輩啊，或者上一輩都會話啊，我哋即係冇共產黨，邊度會有而家咁繁榮嘅中國呢，咁樣係啦。咁但係即係當係咁樣漠視，即係連劉曉波呢啲呢一個只係一個好提出好 minor 嘅要求嘅一個世界即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啦，即係一個學者都係咁樣受到咁殘酷嘅對待。咁、即係我哋去翻，即係喺翻英雄嘅故事裏面就見到，即係當一啲人個，譬如一啲英雄都開始做一啲壞嘅行為嘅時候，咁係咪即係我哋要反思係係咪繼續去遵從佢，或者係即係要有第二啲人去即係、就是、去應對佢咧？係啦。 喺之前嘅一兩集，我同阿任啟邦有講到，即係呢一個嘅民主和平論嘅，就係一啲學者做過研究咧，就係、喺歷史上邊咧民主化咗嘅政治體制同另外一個民主國家發生戰爭的機會咧係好少嘅咁樣，所以頭先你比較到當世界上邊係有超級強權啊，呢、這個即係好簡單地用綜合國力，特別係軍事力量係去做衡量嘅話咧，今時今日嘅美國或者特別係冷戰之後嘅蘇聯瓦解，剩翻呢個俄羅斯嘅話咧，當然美國就剩翻唯一一個超級強權咁樣係。但係如果從佢背後代表嘅政治體制，一個係即係中共嘅講緊專政。專制獨裁的政權和個民主的美國呢是即是有本質上面的不同，因為美國的即作為民主體制是對，即使是美國總統三軍總司令是可以隨時派兵遠征北伐的話呢，都有一定的制約的能力的，所以是會有本質上面的不同的，是即是如果每一場戰役是打得長打得耐死的人多的話呢，即 他都很大件事， 下次的選舉的話呢這個美國總統即所屬的政黨都會被要付出很大的代價啦，被懲罰啦，咁樣呢個見之於小布殊即係打了幾年呢個伊拉克之後及後的共和黨點樣受到選民的制約是有必然關係啦，呢個係嚇 係咁，亦都即係呢一個好多。牽涉到一些當去到戰爭的時候呢，即係我想 在英雄嗰個《英雄內戰三》裏面，其實去到最後尾都是有一個和解的，係啦，即係當然即係牽涉到另外一些故事啦，咁但是最後尾是即係隊長都發放一個友誼之手，係啦，咁即係有個 message 俾翻 Iron Man， 就話其實你有即係我哋在呢個事件裏面呢都是有大家做得不啱的地方，係啦，咁亦都即係有需要的時候可以找回我去協助的樣。 重要的文學名著或者電影作品都有涉及到的，就是主題啦，那個 forgiveness， 即是那個原諒，是不是，或者救贖的主題。 是，即是亦都如果在回其實在回個漫畫故事裡面，在漫畫故事是美國隊長是最後尾因為內戰呢件事係導致佢嘅死亡，係啦。咁但係就喺Iron Man 係有好內疚嘅，係啦。咁亦都喺 即係漫畫裏邊嘅 漫畫裏面， 美國隊長就死咗嘅，係 啦。因為內戰嘅，亦都係因為內戰嘅關係咧，令到其他反派係有個機會。即係有個機會係去刺殺咗呢個美國隊長，有啲似即係金乃迪係被刺殺咁樣嘅，係啦，咁啊幾有趣嘅。 即係個仇恨係越嚟越強烈嘅話咧，就導致有人被犧牲咁樣。 係啦， 但電影就冇嘅，電影反而就 happy ending 嘅，或者係和解收場。 是兩是分開了啦，不同的地方，但係最終即係佢哋都有反省自己的叫做錯失啦，係啦。咁亦都喺即係我特別想提到咧，就喺漫畫裡面咧，係最終有一位叫智者啦，係一個唔同的一個身份嘅人同 Iron Man 講，如果一開始佢同美國隊長係可以坐低去一個溝通交流，係定一個自己英雄裡面一個監察的一個制度。去監察一些英雄，而當有一些英雄譬如做了一些不好的行為而受到英雄之間的制約， 即是自我規管好，由其他人是去制定法案規管好，是 這就如果有 這麼像香港的媒體就到底 是業界自行是去監督監察規管，就或是由政府是由上而下這樣透過法例去規管， 是的，那就在個漫畫裡面呢，是這個的採用的一個模式或者一個平衡世界，我很喜歡說就是會帶出另一個不同的結果的，那就是去到我們 那個是不是夜貓俠啊，是不是夜貓俠啊，就是 夜魔俠， 夜魔俠啊，就是 他的親人都是在內戰的過程裡面是被謀殺了的嘛，是不是 是不是在個如果在漫畫裡面呢，就 有一些平民是被英雄的事件所影響而死亡的，所以導致一個這麼大的群眾的壓力給到一些英雄人物，是的，這樣就亦都就是我想就是這個故事或者這個令我們是譬如在個依幾年啦，依幾年好多時候，即係喺唔單止係建制或者係共產黨嗰種壓迫啊，即係我哋自己見到，譬如泛民主派或者最即係新興嘅本土派，去一個即係互相一個攻擊個情況都好嚴重，係啦，即係呢一個其實英雄之間嘅分裂同泛民主派或者民主派之間嘅分裂都有啲類似，係啦，但係大家都可能係想係對抗一啲邪惡嘅勢力嘅，咁但係變咗慢慢自己嘅焦點開始模糊，就變咗打咗最大嘅敵人，竟然係原本一齊即係並肩作戰嘅朋友啦，咁樣樣係啦。咁 你係假設即係過去幾年民主派 即 係 有啲 係啲內部嘅路線分歧， 有啲 係 分歧 涉及到有冇人係鬼，而係反而係因為即係變咗啲嘅私怨啊。我哋有時講話社運衍生或者政黨同政黨之間衍生嘅私怨咧，就去令到佢哋模糊咗個焦點，咁啊分唔清敵我，又或者係即係本來主要敵人應該。是这个西环共产党、北京、特区政府、建制派、保皇党，去到最尾反而个枪头指翻同路人咁样，系 呢个系近年比较明显啦。不过即系亦都喺个故事里面系有好多鬼嘅，即系好多啲反派咧系藉住呢个法案咧，就系我愿意受监控，咁跟住就变咗正派啦。跟住就 去打一啲咧唔願意受監控嘅超級英雄咁樣，係變咗個好扭曲嘅。 即係本來就係即係有咗個金光罩咁啊，係 係啦，即 係施仇咁樣。 係啦，變咗就有政府嘅一個即係默許，係或者一個權力嘅即係准許，係啦，即係而家嘅建制派嘅即係好多都係咁樣去運用佢嘅權力，咁樣都係有啲即係現實同電影就互相輝映咁樣樣，係啦。 其實都是回到根本，就是這些電影或者劇本或者故事為何受歡迎或者吸引，不單止當然就是說個表象那些的電腦技術、CG、或者那個就是、些外形吸引、打鬥是激烈，當然去到最後都是回歸人性，在這些這樣無論在戰爭情況、要以和求取和平，有人被犧牲涉及人命傷亡、搏鬥的過程裡面怎樣反映得到人性啊，人性無論是光輝面又或者是陰暗面，這些反而是會令到那套電影是不是除了是表象之餘的話，是不是可以絲絲入扣，或者個故事是吸引這樣的，是 是 這裡是想帶到去最後一套戲我們想講的，也 是最近才上畫、當然我們選這些呢就特登等它上畫兩個禮拜之後才去做評論啦，即使有少少劇透都不會影響太多的嘅收聽嘅或者收睇嘅朋友啦，咁樣係我哋就係想講《猿人爭霸戰》嚇呢個三部曲最後一部嚇，就係講呢個嘅即係最終嘅一集，因為呢一集裏邊咧就有主角係會被犧牲，又或者係離開嘅嚇。咁啊，呢套《猿人爭霸戰》咧就唔 是美國六七十年代當其時拍了應該整整五套至六套的那陣時嗰個嘅古仔咁樣嘅，一啲平行時空啊、時空交錯啊、回到未來呢個咁樣嘅，其實是打從2011年咧係重新拍的一個系列，同我哋之前講嘅蜘蛛仔咧係有異曲同工之妙，就 back to normal， 由人類點樣嘗試去即係去 馴服啦，或者去試一啲藥物， 想試一啲嘅藥物係去協助人類社會去醫治已經係老退化症。 老退化症， 老退化症咁點知咧就不幸地 係個主角想研發一種藥係醫佢嘅爸爸嘅， 係啦，咁但係就變種啦，就令到咧喺試驗呢啲藥物嘅猩猩嘅身上咧，令到猩猩咧係不斷進化，甚至乎越嚟越似人類，掌握得到語言啊、邏輯思維嘅能力，但係同一時間咧就造就咗呢、這個即係一啲新嘅叫猩流感嚇，猩猩嘅流感咧係令到人類社會咧係被威包咗一半啊，即係被死咗一大半啊咁樣，剩翻好少，咁啊造成咗咧人類社會同呢個猩猩嘅族群咧一啲不可磨滅或者必然出現嘅一個嘅鬥爭，甚至乎戰爭咁樣嚇，成個嘅故事嘅背景係咁，但係咧同頭先阿波或者周元偉講嘅呢個美國隊長嘅 Silver War 裏邊都係啦，多次地咧原來呢啲族群裏邊咧引起戰爭唔係同自己好唔同嘅非我族類嘅猩猩，人類咧原來自己本身都有即係因為種種原因啦，自己嘅性格嘅陰暗面啊，唔中意和平啊，追求戰爭啊，又或者係確實即係 眷戀權力啦， 眷戀權力啊，要繼續去統治啊，又或者係即係真係自己嘅親人係死於過去一啲即係族群嘅同猩猩嘅鬥爭裏邊，咁所以咧係要復仇啊咁樣。猩猩嘅族群一樣係有背叛自己嘅族群嚇，即係或者係投誠啊，去奴役其他嘅猩猩，係去即係苟且偷生嘅一啲嘅情況係出現啊。咁但係喺個戲劇嘅設定裏邊咧，呢啲嘅人性嘅描述啊，仇恨啊、救贖啊，到底選擇係戰爭一話和平啊，一話分而治之啊，大家各有各嘅一個嘅生存空間，係去和平共處啊咁樣咧，係令到成套戲嗰個背景係好有即係故事味，亦都吸引人即係去睇咯。 我諗亦都呢一集咧比較。亦都即係大家見到海報啦，有位即係有位女仔啊，係啦，即係喺個故事裏面，即係個角色叫 Lova 啦，係啦，咁但係即係喺佢係亦都表現咗咧，就係即係呢個猩流感咧，就原來係令到人開始退化嘅，即係能力退化， 因為變咗種。喺第三集咧就出現咗變種， 由人就開始變做猩猩，係啦，咁而即係有趣 失去咗語言嘅能力，人嘅智力係不斷下降， 係啦，咁猩猩就變咗人咁樣樣，係啦，當個角色轉換嘅時候，咁樣樣點樣樣去面對住呢一種嘅角色咧嘅轉換嘅情況咧，即係咁，譬如即係可能猩猩係一直係受到人類嘅欺壓嘅，或者係奴役啊。即係虐殺啦，亦即係好唔中意呢種行為嘅。但係原來有一批嘅猩猩變咗做高智慧啦，有呢個能力的時候又會虐殺翻人類嘅，係啦。咁就喺個故事裏面咧，另外一隻大猩猩咁比較即係 touching 嘅位咧，就係即係佢。即係個女仔又問啊，我係咪即係我係咪猩猩嚟㗎？即係佢可能都即係唔知道自己係人定猩猩。咁但係亦都同佢講翻啊，你唔係你係 Lova， 即係你係唔係用族種族去定義呢個人係啦，而係用佢嘅名字，即係你係屬於你自己嘅，你係你自己。咁咁即係亦都係即係過去依幾年就成日喺度講啊，係咪中國人啦、啊？即係定係香港人啦、啊？定係中國香港人啊？呢一種刻意用民族去定義人咧，佢 都係用你血緣啦、啊、背景啦、啊、出生啦、啊，係去斷定你嘅個人嘅價值啊，一或係因為你嘅行為。 或者以你自己對自己的認同啦，係啦，即係去定義，而係即係我哋喺個框框走唔甩，就係我係一定係屬於某一種嘅種族或者某一種嘅族群，我一定係咁樣噶啦，咁樣我另外嘅族群一定係敵人嘅，咁嘅時候就係變咗好多戰爭係無可避免發生啦，好多嘅仇恨啊、殺戮啊，亦都係即係無可避免會出現咁樣。係 呢、這個Lova 呢個小女孩喺套戲裏邊咧，其實我哋有時睇戲咧好多其實係 symbol 嚟嘅。係一個即係佢，即使係因為感染咗呢個嘅猩流感，智力係退化，失去咗所有嘅一個講嘢嘅能力。呢、這個講嘢嘅能力，大家記住，說話嘅能力咧，其實係人類社會 即係人類族群一個好獨特嘅一個能力，係 define 或者係決定定義你到底係咪一個人，佢失去咗。但喺成套戲裏面嘅設定咧，佢係最能夠將人性。即係 humanity 咧，係顯示得到出嚟，即使佢唔識講嘢，特別係今次呢套戲裏面啊，即係呢個猿人爭霸戰咧拍出嚟，同呢個 Marvel 嘅超級英雄電影係好唔同咧，佢嗰個嘅拍攝嘅方法係好具有即係視野同埋史詩式嘅，係譬如話對白唔多啦，好多時用呢個管弦樂作為背樂咁係去帶動個劇情啦，好多心理嘅描寫啊，即係心理狀態描寫啊，或者係觸及到救贖啊、戰爭啊、和平。衝突啊，是不是出賣朋輩啊，怎樣是去即是透過戰爭是去避開戰爭啊，這些很大的一些的題目的同時的話呢，是去即是彰顯即是你說一些人性的光輝這樣的。這個小女孩呢其實是多次套戲裏面出現呢，是提醒在這集裏面的 Caesar， 記住 Caesar 過去就扮演一個領袖的角色， 摩西這樣 是啦，好像帶領這個的即星星的族群呢走出紅海啊，尋找生存的空間啊，避開人類的追捕啊，避開人類的追殺啊樣。但這套戲因為他自己的老婆仔女都被人類的即領袖另外一位領袖啊，也都不是必然是大奸大惡的領袖呢是殺死了，所以呢這套戲呢是講緊Caesar， 他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的陰暗面，全部走出來，他要去復仇，他要復仇，要報即他自己老婆和仔女被殺之仇，是不惜是要放棄領導整個星星的族群，而導致及後他自己有些後悔，整個星星族群沒有他帶領的情況之下是被人捉了的，在很多的場面裡面，很多的場景裡面，他要抉擇，他是要奮起反抗，不想受到屈辱，一話是透過接受屈辱去換取他其他的同類，其他的猩猩是不會被折磨致死，不會立即被這個人類是去決定肉體消滅呢這樣。在這些的文戲裡面呢，其實整套戲很多文場戲呢 是拍得很精彩的，即係根本你如果揞住，或者你純粹係聽劇情嘅話咧，呢個可以係代表猩猩族群，但亦都可以係套例如美國片講嘅本土嘅印第安人啊，又或者講緊即係歷史上面出現嘅英法戰爭啊，德國或者係同呢個嘅日本即係向其他嘅國家發動戰爭嗰啲國與國之間嘅仇恨啊咁樣，係可以套到入去嘅。呢啲嘅議題係好經典嘅，係。 即係有啲評論都話佢。可能大家看個 trailer 或者看個宣傳就覺得即係抱咗一個睇戰爭片的心態睇， 其實絕對唔係。 但係即係其實佢係一套公路電影啊，即係美國一個比較即係大家會即係特別一個戲種啦，係啦，即係公路電影，即係喺一個旅程裏面經歷好多嘅唔同嘅事情，跟住有自己一啲心理嘅變化，或者遇到一啲嘅困難啊，係啦，咁即係我哋都喺即係另外帶埋另外一套電影咧，就係之前一套勞根啊，即係勞根 X-Man 勞根，即係由以往嘅 X-Man 嘅大堆頭嘅演出啊，好多 CG 啊嘅特效之下咧，就咦原來最撚尾一集嘅六嘅。金剛狼就係、是、其實就係一個老，即係垂垂老矣，係啦，即係就 英雄遲暮， 係啦。但係喺個過程，喺佢逃亡嘅過程裏面，佢點樣樣去揾翻自己存在意義咧？係啦，咁點樣樣傳承落去俾即係下一位嘅，即係有佢嘅基因嘅，即係小金剛狼咁樣咧？係啦，咁我諗呢個亦都係即係又套翻去英雄電影，就係、是、即係或者去我哋現實嘅生活裏面，即係喺。整個即係路程，整個嘅人生嘅過程行嘅時候，我哋點樣去面對嗰個自己，或者一定係有一啲嘅陰暗面去發生嘅，係啦。咁但係喺陰暗面嘅時候，我哋係迷失啦，係即係去肆意去攻擊其他人，或者係覺得自己係冇錯嘅，係一最錯都係人哋，係啦嘅時候，定係 面臨翻自己。不過我想講講頭先《人爭霸戰》呢、這個即係三部曲去到最後劇中，當然如果要拍咧、日後都仲有好多可以拍出。 好多位 拍第四集、第五集啊！人類社會係咪會即係全面被呢個猩猩族群係去統治呢？因為佢哋已經退化當中啦，猩猩又進化啦，越嚟越多猩猩識講嘢啦咁樣。但反而今次另外一個好重氣味，亦都係值得我哋去討論咧，就係當然就係講緊人類嗰個領袖係呢個係曾經。曾經扮演過 Natural Born Killer 天生殺人狂的、那個叫做 Woody Harrison 是做這個角色，選角又很經典，他的 角色亦都係好有爭議，亦都係值得傾嘅。就係佢亦都面對另外一個，就係又係即係好重要嘅主題抉擇。佢見到人類社會出現咗有一種星流感，而令到星流感咧係會擴散嘅。係咁佢點樣選擇呢？佢要面對即係去做一啲嘢，要隔離，跟住咧就等待呢個醫術係即係或者醫藥解藥係醫療呢啲係即係日益退化嘅人類朋輩，一或係剿滅佢哋，或者係肉體消滅，其實就係殺咗佢哋咧。佢選擇係要殺咗佢哋，包括佢自己嘅親生仔。 係 而佢要面對嘅咧，就即係唔單止。即是要去追殺這個猩猩，但同一時間他自己的朋輩又成立另外一支軍隊對抗他，因為他的人類社會的朋輩就不認同他這套逢親你染病就要殺了他肉體消滅的一種處理方法，所以整套戲是充滿了矛盾的。 所以這套戲比較特別，就是剛剛說原來即大家都以為猩猩打人，原來是人自己打的，最終是人類。 當然的 ending 也是 很有氣味，也是個劇，即是個編劇 是很不錯的，這個大家要留待你真的去看的時候說。但 是當你代入去嗰個角色嗰陣時候，你係有好多嘅切入點，你可以討論。你係扮演個角色嗰陣時候，到底你選擇殺定唔殺咧？你選擇嗰刀係要捅埋佢，一或係即係 pull the trigger 要開槍咧咁樣。喺成套戲裏面嘅氣味，全部就係喺呢個嘅人類嘅領袖，即係好殘暴、好強橫、忘記咗感情，要向前行，要繼續生存嘅一個人類領袖，同埋 Caesar 嘅心路歷程嘅掙扎，到底係咪要報仇，一或係要放棄報仇，作為救贖去領導啊猩猩族群繼續去生存呢個咁樣呢個選擇嘅場面啊。 係，同埋有一幕都咁比較symbolic，就係佢叫啲即係有啲叛亂了自己族群的猩猩去到人類族群就是幫手起一座高牆，是就去保護住他們的一個基地樣，有些評論都說 是不是反諷即係特朗普要在墨西哥起縫牆呢， 我第一個就想到特朗普，第二就想到古時的中國起這個長城這樣， 就是要這樣去一個即保護主義，或者是這樣 isolate 自己，是不是一個對抗即面對困難或者面對這個威脅的一個方式呢，都值得反思了。 好，那這集是主題較為輕鬆的，希望大家喜歡下，下個星期回來呢政治咖喱飯再會跟大家討論其他的政治議題嘅，今集係咁先，好，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係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還有香港人的本土角度， 吃了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 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